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5集，电闪雷鸣，瓢泼大雨倾倒而下，雨箭争先恐后地汇入漆黑的大地，水很快漫起来，没过鞋底。雨水泡着尸体，血水哗啦啦地流入沟渠。夏侯炼左手自腰间抽出一把2尺长的短刃，反手横于胸前，右手提着横波，身子微微矮下。雨滴噼里啪啦打在短刃上，每一滴水都映着夏侯炼冷冽的脸庞。柳归藏收刀入鞘，左手握着刀鞘引在身后，右手置于刀柄上。他要用倭刀的拔刀术，极端的角度和拔刀时的迅速的冲力，足以让夏侯炼断成两半。雨倾泻如虹，仿佛天都要塌下来，他们二人中间横亘着万千雨幕。刹那间，两人同时完成呼吸，同时发动，同时开始对冲，雨水和血水在脚底飞溅。二人在一个呼吸之后相遇，柳归藏迅速拔刀，仿佛雷电刹那间闪过天际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夏侯炼猛然下蹲，与赵烨之前如出一辙，左手的反手刀割向柳归藏的小腿。柳归藏腾身跃起，刀势不可思议的逆转劈向夏侯炼的后背。意料之中的鲜血迸溅没有发生，脆弱的布料裂开，刀尖划过锁子甲，带出一连串的火花。夏侯炼猛地翻身，两柄刀在空中相接，霎时间刀光犹如滚雪，绵绵密密地延展开，仿佛一副巨网将二人笼罩其中。夏侯炼的刀势越来越快，恍若暴风骤雨，左手未落，右手已至。柳归藏急促地喘息，不可思议地发现自己竟然几乎跟不上夏侯炼疯狂的刀势。最后夏侯炼旋身而起，衣袂翻飞，如同翩然的蝶翼。他弃了左手刀，将全身力量压至右手，刀尖走过一个圆月般凄冷的弧线，落下山海云崩般的一斩。茄蓝刀斩月，柳归藏硬接了这一刀，震颤漫过刀身，从手掌一直传到四肢百骸，仿佛一条冰蛇游走全身。虎口剧烈的疼痛，柳归藏低头看，虎口竟已破裂。这怎么可能？柳归藏不可思议地望向夏侯炼，哑声道： 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打败我？ 刺客吐着冰冷的呼吸，仿佛蛇信丝丝，他的脸上挂着凶狠的笑容，嗜血的狠意盈满眼眸。 因为我参了4年。 夏侯炼挥刀再斩，柳归藏踉跄后退。 我寻遍百家刀法，终于参破你的7家刀，而这绝命的一斩，你爷爷我！ 夏侯炼大吼： 练了29200次啊！ 29200次，怎能不赢？戚家刀每一招刀法，他都知道如何克制。朝天刀当左臂，着镜术当跳跃，左提镣当横刀抵挡，而斩月，他每天练20次，整整练了4年。刹那间，柳归藏仿佛看见夏侯炼的双眸和印象里的那双妖魔之瞳重合。他突然有一个奇异的念头，夏侯炼就是迦楼罗。他从坟墓里爬出来，向自己复仇。一瞬之间，他 他看见两个倔强的刺客同时勾起一抹邪恶的微笑，然后低声道： 刘鬼子，去死吧。 十七哥，师哥是不是要赢了？ 书生盯着大街激动地说道。唐十七皱眉道： 现在已经过去一盏茶的时间了，再不快点官兵就要来了，你师哥还在那纠缠。不行，听我号令，我数三下咱们冲出去帮他一把。 众暗桩手握上刀柄聚在门前，唐十七盯着沉沉夜幕。大街上两人不断相撞然后分离，两人的刀势织出一个圆形的场，仿佛连雨都无法进入。他低声道： 一。 夜空中雷电在蓄积，乌云中不时有亮光闪现，仿佛有龙在云中穿行。 二。 话音刚落，一道蜈蚣般的闪电撕裂了夜空，空中像裂了一个大口子，天光破入夜幕，世界白了一瞬。 三。 刚要脱口而出，唐十七咬住自己的舌头，生生把最后一个数字吞回了肚子。他挥开抒情，凑到窗纸前，一瞬不瞬地盯着大街。闪电再一次划过夜空，这一次唐十七看清了，街渠两旁屋檐的阴影上有一排人头的影子攒在一起，像树上结的藤萝。舒晴疑惑地问唐十七： 怎么了？怎么不数了？ 唐十七喃喃道： 完了，这是个陷阱。 他抓过舒晴的领子，舒晴看见他眼里烛火一般跳动的惊惧： 这他娘的是个陷阱啊！ 瓢泼大雨，夜黑得像一个巨大的铁牢。浓浓雨雾里，沈觉踉跄奔走，他好像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恍惚间，他看见前方有一个高挑的黑影，持刀站着，沉默无言。沈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，雾气渐渐消散，他看见一个无头的身影屹立在他眼前。他惊疑不定地走上前，脚下忽然踩到一个石头，低头一看，却见夏侯恋的头颅躺在脚边。沈娟猛然惊醒，伸手一摸，已是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掀开罗帐，屋子一片漆黑，借着窗纸透进来的一点光亮，能看见黑漆的几案，水磨楠木的桌椅，地上二尺来高的景泰蓝方尊里插了一束不知道什么花，已然凋了，花瓣枯黄地萎缩着，还落了几朵在地毯上。窗棂外风打雨吹，屋瓦被敲得噼里啪啦响。沈觉拔出插销推窗看，园子里满地花泥。沈觉唤来仆役打起灯笼，乘了马车去京城西边的别庄。他没有叫司徒锦，也没有叫沈问行，带着几个在沈府里职业的番子就去了。方存真睡得正香，听闻沈觉来了，忙不迭地穿衣衫系带子，一边套上靴子一边赶到正厅。 三更半夜的，督主怎么过来了？若有事吩咐啊，也该换下人过来知会一声，小人亲自登门回禀的好。 方存真陪笑着奉上茶，沈觉却不接，只冷着脸问： 药治得如何了？ 前儿给两个新人试了新药，此时啊还昏迷着。 方存真踌躇着说道。沈觉森冷的微笑： 那就是毫无进展的意思。 这也并非如此，若他们二人能醒来便…… 方存真搓着手硬挤出一个笑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